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三章，要与不要，第八集。 从你这么惊讶不敢相信的神情看，哈利没有告诉你我要来， 邓布利多愉快地说。 不过让我们假定你已经热情地邀请我进入你的家门了吧。如今时局动荡，在门口逗留时间过长是不明智的。 他敏捷地跨过门槛，关上了身后的大门。 我上次来过以后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邓布利多的目光从歪扭的鼻子上望着弗农姨父。 必须承认你的白子莲开得很茂盛。 弗农德斯里没有吭声，哈利相信他很快就会缓过劲儿来说话的。姨父太阳穴上的血管跳得都快爆炸了，但是邓布利多身上的某种东西似乎使他一时喘不过气来。也许是邓布利多所显露的惹人注目的巫师气质，也许只是因为就连弗农姨父也能感觉到他很难在这个男人面前耀武扬威。 啊，晚上好，哈利。 邓布利多从半月形眼镜片的后面望着哈利，脸上带着十分满意的表情。 太好了，太好了。 这句话似乎唤醒了弗农姨父，显然对他来说，任何一个能够看着哈利说太好了的人，他都不可能与之达成共识。 我不是故意失礼， 他说，每一个音节都透着无礼。 然而很遗憾，我们还是经常会碰到意外的失礼。 邓布利多严肃地接过他的话头。 最好什么也别说了，亲爱的伙计。啊，这位肯定是佩妮。 厨房的门开了，哈利的姨妈站在那里，戴着橡胶手套。睡衣上套着一件加长便服，显然他正像往常一样要在睡觉前把整个厨房的表面都擦一遍。他那长长的马脸上满是惊恐。 我是阿布斯·邓布利多。 邓布利多看到弗农没有给他做介绍，便说道。 当然了，我们通过信。 哈利觉得用这种方式提醒佩妮邓布利多曾经给他寄过一封吼叫信，听着有点好笑，但是佩妮姨妈并没有对这种说法表示异议。 这一定是你们的儿子达利吧？ 达利正从客厅门口探出头，他那个黄头发的大脑袋戳在条纹睡衣的领口外，看上去好像不是长在他身体上似的。因为吃惊和害怕，他把嘴巴张得大大的。邓布利多等了片刻，似乎想听听德斯里一家有什么话要说。看到他们继续沉默着，他便笑了。 我们能不能假设，你们已经邀请我进入你们家的客厅了？ 邓布利多经过达利身边时，达利慌忙闪到一边。哈利跳下最后几级楼梯，跟着邓布利多进了客厅，手里仍然抓着望远镜和运动鞋。邓布利多在最靠近壁炉的扶手椅上坐了下来，带着善意的兴趣打量房间里的一切。他看上去与周围的环境完全不协调。 我们不是要走吗，先生？ 哈利焦急地问。 走，当然要走。不过有几件事需要先商量一下。 邓布利多说。 这些事我认为我们最好不要在外面谈论，所以只好多打扰你的姨妈和姨父一会儿了。 什么？什么？ 弗农姨父也进了客厅，佩妮站在他身边，达利战战兢兢地躲在他们俩后面。 没错， 邓布利多简短地说。 是这样。 他忽地拔出魔杖，快得哈利都没看清。魔杖轻轻一挥，沙发嗖地冲了过去，撞在德斯里家三个人的膝盖上。他们一下子没有站住脚，全都栽倒在沙发上，滚作一团。 魔杖又是轻轻一挥，沙发又嗖地回到了远处。 我们也可以舒服一些。 邓布利多愉快地说，他把魔杖重新放回口袋。这时哈利看见他的那只手既干枯又焦黑，好像上面的肉都被烧干了。 先生，这是怎么搞的？ 以后再说，哈利。 邓布利多说。 坐下吧。 哈利在另外那把扶手椅上坐了下来，尽量不去看德斯里一家，他们似乎被吓得说不出话来了。 我本来以为你们会让我喝点什么。 邓布利多对福农姨父说， 现在看来这种期望是乐观到了可笑的程度。 魔杖第三次轻轻一挥，空中出现了一个脏兮兮的酒瓶和五个玻璃杯，瓶子自动侧过来，给每个杯子里倒满了蜜黄色的液体，然后杯子分别飘向房间里的每个人。 罗斯莫塔女士，最好的橡木催熟的蜂蜜酒。 邓布利多说着朝哈利举了举杯，哈利抓住他自己的那一杯酒喝了一小口，他以前从没尝过这种东西，感觉非常喜欢。德斯里一家惊慌失措地迅速对视了一下，然后便拼命躲避他们的杯子。这可不太容易，因为杯子不停地轻轻撞着他们的脑袋提醒他们。哈利忍不住怀疑邓布利多是不是在故意搞恶作剧。 好了，哈利。 邓布利多转向他说， 现在有一个难题，我希望你能帮我们解决。我说的我们是指凤凰社。不过我首先要告诉你，一个星期前发现了小天狼星的遗嘱，他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留给了你。 沙发上的福农姨父转过头，但是哈利没有看他，也想不出该说什么话，只回了一句， 好，基本上比较简单。 邓布利多继续说道， 你在古林阁的账户上又多了一大笔金子，你还继承了小天狼星所有的个人财物，遗产中有点问题的部分是…… 他的教父死了！ 福农姨父在沙发上大声问。邓布利多和哈利都扭头看着他，那杯蜂蜜酒这会儿已经在不依不饶地敲着福农的脑袋，他则拼命想把他赶走。 他死了，他的教父。 是的， 邓布利多说。他没有问哈利为什么没把这件事儿告诉德斯里一家。 现在的问题是， 他继续对哈利说，就好像没被打断似的， 小天狼星还把格里莫广场12号也留给了你， 给他留下了一幢房子。 福农姨父贪婪地说，一双小眼睛眯了起来，但是没有人理睬他。 你们可以继续用它做总部， 哈利说。 我不在乎，你们可以用它，我其实并不需要。 只要可能，哈利再也不想跨进格里莫广场12号。他觉得自己一辈子都忘不了小天狼星曾经在那些昏暗发霉的房间里独自徘徊，被囚禁在那个他日夜渴望离开的地方。 那太慷慨了， 邓布利多说。 不过我们暂时撤出了那幢房子。 为什么？ 是这样。 邓布利多没有理会福农姨父的嘟囔，继续往下说。此时福农姨父的脑袋被那杯蜂蜜酒敲得当当直响。 布莱克家族的传统规定，房子在父子间世代相传，要传给下一个姓布莱克的男性。小天狼星是他们家族里最后一位传人，他的弟弟雷古勒斯死在他之前，而他们俩都没有孩子。虽然他的遗嘱里说得很清楚，要把房子留给你， 但那地方可能被施过一些魔法或咒语，以确保不让任何一个非纯血统的人占据它。 哈利脑袋里闪过一个画面，格里莫广场12号大厅里那副小天狼星的母亲尖叫怒骂的肖像。 肯定是那样， 他说。 是啊， 邓布利多说， 如果存在这种魔咒，那么这幢房子的所有权很可能就要属于布莱克家族现存的年纪最长的人，也就是小天狼星的堂姐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了。 哈利还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就一下子跳了起来，腿上的望远镜和运动鞋都滚到了地上。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杀死小天狼星的凶手，继承他的房子。 不， 他说。 是啊，我们肯定也不希望他得到房子，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 情况相当复杂，房子的所有权不归小天狼星了，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原来给他施的一些魔法，比如让他无法在地图上标绘等等，现在还管不管用。贝拉特里克斯随时都会出现在门口，所以我们只好先搬出去，等情况弄清楚了再说。 但是怎么能弄清我是不是可以拥有它呢？ 幸好， 邓布利多说， 有一种简单的测试办法。 他把空杯子放在椅子边的小桌子上，没等他再做什么，弗农姨父喊道： 你能把这些该死的东西从我们这弄走吗？ 哈利扭头一看，德斯里家的三个人都用胳膊护着脑袋，因为他们的杯子正跳上跳下地撞着他们的脑壳，里面的酒洒得到处都是。 哦，对不起， 邓布利多不失礼貌地说，又把魔杖举了起来，三个玻璃杯一下子就消失了。 可是你知道，把它喝掉才更有风度。 弗诺姨父似乎忍不住想说几句难听的话作为反击，但他只是跟佩妮姨妈和达利一起缩进沙发垫子里，一声不吭，一双小小的猪眼睛紧盯着邓布利多的魔杖。 你看， 邓布利多说着又转向哈利，就当弗农姨父根本没开口似的继续说道， 如果你确实继承了那幢房子，你便同时会继承。 他第五次挥动魔杖，随着一记很响的爆裂声，一个家养小精灵出现了。他鼻子向上凸起，长着一对大大的蝙蝠状耳朵和一双铜铃般的充血的眼睛。他身上穿着脏兮兮的破衣服，蹲在德斯里家的长绒地毯上。佩妮姨妈发出一声令人寒毛直竖的尖叫。从他记事起，他家里从没进来过这么肮脏的东西。达利赶紧把他那双粉红色的大光脚丫从地板上抬起来，差不多举过了头顶，似乎害怕那怪物会顺着他睡衣的裤腿爬上去。弗农姨父吼道， 那是个什么玩意儿？ 克里切。 邓布利多接着自己刚才的话说。